嗨，你今天过得如何？我今天想要分享我的日常。下班后骑着 U bike 回家，然后但今天不是很幸运的，因为回家途中会碰到的每一个红绿灯，我都遇到了哦。就是每个红绿灯都是让我等好、等满的那种，一到点啊变红灯，一到点啊又红灯。所以今天比较花了一点点比较多的时间，然后回到家后的第一件事情，我就立刻换衣服。除了我个人是一个非常洁癖的人以外，而且再加上现在也有疫情啊，还有外面天气真的好热，虽然骑脚踏车会有风，就是风可以把汗给吹干，但我还是觉得好热。然后衣服换完，手洗一洗，脚洗一洗之后，立刻来煮晚餐。我通常晚餐都是自己煮，除非偶尔和朋友约吃饭什么之类，但几乎基本上每天都会是自己煮饭的人。然后我唯一的厨具就是快煮锅，对，快煮锅真的是煮屋主最好的好朋友，他真的是我的好朋友，陪伴了我好多年。对，虽然有时候不小心东西全部一起丢进去。煮一煮，来拿出来，诶，看起来有点恶心，不太舒服哦。就是有时候不然会煮得像喷一样，反正，但就想说，哎呀，自己吃而已嘛，不用在意那么多，就稍微的摆盘一下，看起来没有多难吃。虽然，然后有的缺点就是它不能拿来煎东西，就很容易过热，然后它就自己跳电，然后你就啊。就得等一阵子，等它退热以后才能再可以使用它。我之前有试着想要拿来炒菜，失败；煎蛋失败。OK，从此以后放弃，它只能水煮。然后我今天是煮烫地瓜叶，还有卜瓦，然后再淋上妈妈给我的肉燥。肉燥没有加热啊，就是也是放在快煮锅里面来啦。对，我真的觉得再无聊再无聊的食物，只要碰到。肉燥，我真的就会觉得它好吃很多诶，真的，所以我真的很爱我妈妈煮给我的肉燥，谢谢妈妈。然后我通常吃饭会，我个人习惯会喜欢看影片，或者是看个电视什么之类的，算了，然后就坏习惯，就不专心吃饭。但我今天是看棒球，对，其实我超爱看棒球，我是。中信兄弟的粉丝，超级兄弟，而且前几天上半季封王了耶，开心开心开心！然后我自己看了，就自己在家里看，自己在那边尖叫，虽然很快乐啦，但是觉得啊，这个时候如果有同伴跟我一起尖叫、欢呼、击掌什么，就觉得哇，好棒的感觉啊，我很喜欢诶。我记得去年世界12强棒球赛的时候，我就和我之前。的室友一起去那种运动的餐酒馆还是美式餐厅，然后就一起去看打韩国那一场，我记得非常清楚。最后一局赢的那一刻，全场欢呼，哇，超开心，超开心，超开心！我真的很喜欢那个气氛。然后吃饱后，我今天有吃点心，我今天点心是水梨，水梨也是从家里带来的。然后啊，说到水梨，我想先分享一下，上礼拜我和我家人一起去苗栗采葡萄，在卓兰呢，就是大家可以上网 Google 一下卓兰采葡萄，就其实那边有很多很多水果园，就是你可以自己去挑，自己可能就是自己喜欢的，然后采葡萄那里有卖水梨，就一起买这样，然后这是我第二次采葡萄，我真的觉得蛮好玩的。而且采葡萄那也很贴心的是，它还有附专门让你采葡萄的小板凳哦，就是你再矮也不能到多矮啊，因为我其实本人也是蛮矮的啦，反正它就是有专门给你可以踩在上面的板凳让你采葡萄，就是原本很担心想说，哦天哪，我一定采不到，就是一定那个藤蔓已经攀超高，我一定捡不到啊。哦，还好他有椅子，然后我就拉着椅子整个园区那边跑跑跑跑跑。我现在也没有采很多啊，因为采太多也吃不完。现在我就觉得蛮好笑的，对。然后以上就是我的下班流水账啦。 然后这是我第一个 podcast，我也不知道自己声音好不好听，因为我是听习惯了啦，然后就自己是觉得不难听，但我唱歌挺难听的，对，我就是抓不到音准的那种类型，所以去 KTV 唱歌，通常都是在旁边伴奏啊，然后帮他们打不在拍子上的拍子啊之类的，对，无用的效果，有的效果，大家开心就好，对，然后。也谢谢今天有收听到的你们，也不知道会不会，会有人喜欢，没有人喜欢那就算了，我也，对，我也没有办法了，自由心证啊，自由心证，就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，也希望你们明天开心，后天开心，大后天也开心，也要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，大家拜拜。